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，大山子到北高出境方向，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境方向，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中国歌曲，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， 第二十位李荣浩耳朵。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，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。 第十九位马上又近在远方。 这么不得就是远方，为了你才长出时候的翅膀。 第十八位张杰《星光》。第十七位丁薇《风度》。第十六位 Kiki 复演《小悸动》。 想让你看见脸红，想被你呵护在怀中。 第十五位吉克隽逸《Space Oddity》。第十四位陈奕迅渐渐。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 第十三位郁可唯地平线。第十二位张靓颖我不在。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。 第十一位后弦瓜很甜。 瓜很甜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。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歌榜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。在本周 Top 40当中的李荣浩第五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《耳朵》呢，新歌入榜还在第二十的位置。其实李荣浩呢，很善于通过音乐营造一种氛围啊，推出不少爽耳的歌曲。这首《耳朵》，郑宇界和已经去了天堂的词人文炯创作上的真挚的表达，再加上李荣浩 Blues 的编曲，依然是走心又抓耳，用代表听觉的耳朵来写一个人的孤独感。 谁的脚步近了，谁的脚步远了，我都竖起耳朵听着，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。我没听你倾诉，没驱赶你孤独，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。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，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，只有耳朵不听话了，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。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，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，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。谁的脚步近了，谁的脚步远了，我都竖起耳朵听着，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。我没听你倾诉，没驱赶你孤独， 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，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，茶饭不思，呆呆的凝望着，只有耳朵不听话了，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，乱塑胶的眼睛却是走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，埋怨着最近少一个人好寂寞。 关系像不像海底看着温柔的草，美丽的鱼，冰溪太久，一瞬间快不能呼吸，秘密会不会是某种氧气，有没有一种孤僻能被允许，当着最爱的人面无表情，躲在自己的世界混乱或沉溺，就是单纯的不想被干预，盼望我的简讯，我的心能不能顺便翻翻我的心情，我们有各件不同的心灵，所以有动线不同的情绪，想嘴巴笑了耳朵，就变得你只相信你猜测的，当感应在你我之间不再流动，该怎么说没事 耳朵来自林宥嘉九年前的专辑《感官世界》，这首歌呢算是陈小霞、姚若龙的作品当中不那么容易去理解消化的歌曲哈。当爱情少了耳朵，就慢慢变得不信任，各种猜疑；而在感情世界当中，需要用心里的耳朵去听，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，这样才不会出现不懂对方的情况。在林宥嘉的感官世界当中，通过耳朵、眼睛、鼻子等等身上的各种感官器官呢，去感受这个世界。那么耳朵呢，代表了听觉，看见什么、吃什么，代表了视觉和味觉。当然，同样是一片风景，每人看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，得出的感受是不同的。通过表象看到的本质，无疑是有智慧的人。陈奕迅这首歌以旁观者分析每个人面孔，探讨的是人性。我们来听这首歌看穿，稍后是刘若英的《相看两不厌》。 你可以看穿谁泛黄的旧照片，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他当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谁。你想要看穿谁诚恳却又挑着眉，说了三言两语一字一句，到头来还是分不出白或是黑。偏偏人总是偏偏用说谎作为最前线，天天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假冒危险。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，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。又想要看穿谁有什么新发现，就算你有多少百般论点，却也无法看穿是谁戴假面。低着头看这些干干净净没残缺，躺在街头路上才会发现跨过我的每双鞋底层层污点。偏偏人总是偏偏看那华丽的超越一切，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走最高点。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，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。习惯东说西 点倦，说从前无论谁板着脸，却总是相看两不厌。快忘了经过多少时间，我们都好像长大一点，你和他展开一段冒险，就像是我们俩从前。但曾经和你走了好些年，总归了无悬念，总归时过境迁，当初的决裂沉默眼泪也对自己说，不远就不远，若真要细数走过那些年，总归还是眷恋，无法时过境迁，从前的掏心胡闹拥抱还是那么甜，但怀念也只是怀念。 相看两不厌，讲述跟前任啊像老朋友一样叙旧感怀。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和爱情来和解，跟自己来和解，与命运来和解。人生难得是清欢哈、啊。喜欢听奶茶的歌，就好像好朋友之间娓娓道来的嘘寒问暖啊。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到了听觉、视觉，接下来我想选择两首关于味觉的歌曲啊。先是王力宏的《柴米油盐酱醋茶》，然后呢，郁可唯通过茶汤来表示恋人之间的深深的思念呢、啊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，来自北京音乐广播。 小时候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。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，我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路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。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 回来过，我说再喝一碗我熬的茶汤。

在动画片《寻梦环游记》中配音的美国演员安东尼·冈萨雷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，很高兴看到《寻梦环游记》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，希望能够参与更多美中合拍的电影，为增进两国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中美电影节于2005年由美国英龙传媒公司发起主办，每年10月底到11月举行，目的是为了推动中美电影人的交流，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。再来关注，今天新的一个月开始了，刚刚过去的10月，内地票房以 36.4 亿收官，比去年10月的 51.5 亿元大跌15亿，跌幅近三成。铁血战士累计综合票房将在本周内破2亿。今天开始一众新片上映，进口片《滴答屋》首日排映占比达 11.3%， 跟老片《昨日清空》基本相当，排片位列当天第四。周五市场会迎来多部新片开画，其中《胡桃夹子》和《四个王国》以 24.8% 的预排映空间空降排片榜首位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现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，你好，我是麒麟。今天我们进入到感官世界哈，有刚才我们去感受了歌曲当中的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。常常被认为第六感呢是直觉，像空气一样无影无踪，但有的时候却是神来之笔，给你想象不到的惊喜跟意外。当然在情歌当中呢，直觉往往代表一种分手的前兆。你比如李宗盛有一首歌呢，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大老远跑到纽约去看女朋友，牵手那一瞬间，凭借男人的直觉，这个女生已经不属于自己了。于是在纽约的地铁当中，他写了这首《伤心地铁》，原唱是光良，我来安排李宗盛自己的 live 的版本。 抛开那盟约和你思相见，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，他想必狂野让你对我坚信拒绝，他会陪你过今天，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。另一种那男人的直觉，去承受这份残缺，当缘起和缘灭，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，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，在这伤心的地铁，这么伤心欲绝，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，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，像是你的拒绝，它千真万确，让人心淌血。他令你狂野，你本爱得轰轰烈烈，他在等你过今夜，我知道他带着列车的某一节。 深深的雪，那男人的直觉，那伤心的地铁。 是。 相信者的一首代表作叫《直觉》啊，这是写了暗恋时期对一个人的朝思暮想。在中文歌坛怒放的90年代，顶着情歌王子的标签，忧郁气质疗伤的唱法，成为了很多痴男怨女们的心头之爱啊。张信哲也是因为他敏感的性格啊，让他的情歌特别容易抓心啊。感官世界当中呢，还有一种感觉叫做触觉，我们也常常用触电来形容爱情当中的化学反应。我来选择2006年 SHE 邀请周杰伦写的一首情歌，就用触电来写小女生恋爱时的状态啊。 真的 安抚我眉头，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，泄了气的气球，两颗心在萎缩的温柔。你始终只低着头，紧握你拳头，猜我们是朋友，最普通的朋友，甚至不点头。在记忆的上游，那是什么揪着我心头？是不是你那双我熟悉的手？但抱过你的手，还能放在谁背后？想过没有，我们为何会牵手，是什么理由，然后没有然后，甚至不再挥挥手。捧在你胸口，但今天以后他不会再敲我门口。有一股猩红的哀愁缓缓地流出，卡着我后头，你远远地抱着手肘，只站在外头，但抱过你的手，还能放在谁背后？想过没有，我们上一次牵手是什么时候，然后没有然后，甚至不再挥挥手。抱过你的手，甚至不再挥挥手，分手也不需理由。 爱情逝去的瞬间，是不是双手感觉最为强烈呢？不然怎么会用分手这两个字来形容失恋呢？李周雄填词，蔡健雅作曲，莫文蔚的这首《手》就是讲述一段从牵手到分手的爱情故事啊。下面我们来听辛晓琪的《味道》。想念一个人是苦的，但这首歌呢，我觉得写的还蛮美的。这首歌由很会通过环境来烘托氛围的著名填词人姚谦来作词，作曲人是黄国伦啊。歌曲挑动你每一根寂寞的神经，这就是代表嗅觉的一首歌，《味道》。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它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苦药。

在有出色的创作能力之外呢，不同于主流流行音乐的独特音乐风格也吸引了很多歌手一起合作啊。在今年的歌手2018当中呢，汪峰除了翻唱仍然的空空如也，也翻唱了 R&B 的再也没有。各位现在正在收听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接下来我们听到两周前下榜，再榜四个星期，这也是作为歌坛最成功的女团之一的 SHE 在他们成军15周年所推出来的纪念单曲，就叫做17。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，17岁的我们在哪，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，是我和你说着梦想，说着心愿，在有来有往之后3种特别的语言，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，在潮起潮落之间掌握环绕的世界，至今许多情节如此和谐，如此无间，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，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，那是我们从海懵懂的青春变成最终的人，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，也许尝受过怀疑眼神，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，更多的回忆不停诞生。 来自吴青峰词曲创作 SHE 的纪念单曲叫17。 到了永恒，还请你们陪我们见证。 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吴青峰就是把自己当做 SHE 的一名成员，用第一人称写出了姐妹情深的真挚情感。当然能够有这样深切的感受，除了和他们三位是好朋友之外呢，吴青峰他自己也有着从团体到 solo 发展的过程。几个人朝夕相处，一路走来追逐梦想，获得成功。随着年龄成长，有聚有散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。那么在目前苏打绿无限期休团的阶段呢，吴青峰也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发展。他的请听本周刚刚以8周的成绩下榜了。那接下来我为大家安排的是他全新的OST 单曲，这是为杨幂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，叫做《宝贝儿》。 迁徙的季节，潮汐的涨退，用尽了力气，也难以改变。的不成熟，生存的疼痛，活得不完美，我仍在面对。我能知道夏季是什么，是因为我曾被设计过，内心深处猫告我会消失过。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，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，目光所及每个角落都有我。幸福是预言，不幸是故事，怎有个作者他这样说过。可爱的饥饿，有时也有恨，愤怒与自卑塑造着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不知不觉已转凉，快来贴着我沉默已久的胸膛，先听海浪奏响，再听潮涨，爱人你别慌。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，徘

也是全球首款 L4 级量产自动驾驶巴士，充一次电可以行驶100多公里。海淀公园内西侧有个古香古色的凉亭，名叫成露亭，平常都是前来游玩的市民歇脚乘凉的地方。经过人工智能改造，游客只要对着亭子叫一声“小度小度”，问问今天的天气如何，或者点上一首自己喜欢的歌，亭子就能自动语音回复或播放。公园还新开辟了一个未来空间，专门向公众展示科技前沿内容，如刷脸进门、语音控制窗帘，通过踩踏可以实现琴键亮起的钢琴步道，用 AR 教太极拳的太极大师等等，还有一个小度机器人担任讲解员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21点，爱得更久点；22点，男左女右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这个星期带着13周榜龄以及最高冠军的耀眼成绩离榜的一首歌曲，莫文蔚和林俊杰首次合作的《心领神会》。那这首歌前后由于种种原因不断的 delay 哈，有着长达半年的制作期。而且好玩的是，林俊杰还跟莫文蔚说 ：“Karen 姐，如果真的做不好的话，那这首歌能不能拿回来我自己唱啊？”来听这首歌。 还开心阳光热烈，就伤心走入冷夜。越灿烂那方世界，越容易有梦熄灭。可当眼里亮着夙愿，什么深渊都看不见。从不习惯害怕退却，一受伤也格外贪恋。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，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，坚持率性无悔，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，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，浪漫的人不懂泪，你给我的了解太美，才会在向往时流泪。最深的爱像蓝天，宽容的无边无界，飞越极限，你比我还要喜悦。沿着门的内心世界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。眼神能交换的一切，远远超过许多语言。人再好强，也想被宝贝一点。深灰

林俊杰今年的音乐表现大多是幕后的方式，包括呢莫文蔚、韩红跟他的合作作品，副歌圣手也好，行走的 CD 也好，这都是对 JJ 创作跟演唱的褒奖。而他去年年底的专辑《伟大的渺小》是在写这个写和唱两方面的一次升华，他用两年的时间去生活体悟，给了自己一次最深入内心的音乐体验。走心谁都会说，但是做到却非常难。我们刚刚听到那首《我继续》啊，音乐的跌宕起伏，快慢相间的这个进行当中，对应的是他在写这首歌的过程当中，内心从落入低潮到奋起高飞的过程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陈奕迅，从九年的 HQM 到今年的粤语的 LOVE Love， 陈奕迅两次跟巡演乐队一起来完成专辑。这种玩法呢，不仅很有意思，而且有很高的要求啊。Eason and the Duo Band 每一个人都是独当一面的高手。下面我安排本周 Top 40的恒星歌，拥有13周榜龄排在第14位陈奕迅的《渐渐渐渐》，作词是陈永谦，作曲张杰邦。 在夜晚说早晨，闲谈后你更像别人，寂寞里说冬日灰暗，回答你这边的气氛，就像你已记不起了，连怀旧也格外寂寥。杂物里遗物和旧照，谁变卖谁弃掉，谁看到我什么都不想知道，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。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，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。 最苦的整夜，承受永恒寂寞，从没左右我。记得你会拨正我的指腹，涂掉人格污迹，好意劝服我。一直我太执意向上游，爱却一再退后，迷失离开逃走。最后我令到大火而再喝彩，失去的却不回来，片刻光辉陪着我。白了海，当爱旧情未放开，已追不来，再追不来。纵有被看好的幸运，无缘和你分享，不算快乐过。一直我快速性爱自由，爱都不计以后，时光无声流走。最后我令到大火而再喝彩，失去的却不回来，片刻光荣陪着我。当爱旧情未放开，已追不来，再追不来。最后我令到再喝彩，只有一个不回来，满身光荣沦落到分开。这夜我望见月光填白了海，拥如夏年与节哀，我追不来，我追不来，遥远有泪光闪。 Eason 呢，今年粤语新播出来的三首歌曲榜上的这首《渐渐》，以及呢可以啊，火呀火在，还有《破坏王》，都是陈永谦所作词的。陈永谦呢，其实是入行超过十年，在香港 local 歌坛有着比较好口碑的作词人。另外，他有歌手的身份，所以呢，我安排的是就这首2015年发表的《写你太难》。刚刚的榜上歌曲陈奕迅的《渐渐》，作曲人叫张杰邦哈，是 Eason and the Duo Band 的合音。渐渐呢，也是他的第一首创作。我想到之前跟陈奕迅合作过，从漫画家到填词人的小克，所以也希望张杰邦能够在台前幕后有更好的发展。那节目的最后呢，麒麟送给大家是张杰邦跟岑宁儿在2015年的一首合唱歌。这首歌曲是来自作家 Shel Silverstone 的诗作啊。还有呢，就是美国民谣诗人 Andrew Bird 作曲，哇，好难念呢、这两个人的和声呢，真的是美极了啊 ！Twistable, Turnable Man 啊，就是橡皮糖先生。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拜拜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Squeezable, pullable, stretchable, foldable man. He can crawl in your pocket or fit in your locket or screw himself into a 20-volt socket or stretch himself up to the steeple or taller. Squeeze himself into a thimble or smaller. Yes, he can. 'Cause he can. 'Cause he's